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76集，真渡。这话没错，真追究起来，每个人都有干系的，大家心下都有些惴惴。再抬头去看，这边都说了这么久话了，那头的央波还是那么站着。丁大成下意识就骂了句脏话，甚得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总不能老哥门口站着呀。苍红观主硬着头皮摁了门铃。店主开门时老大不高兴的，一直叨叨他们回来的时间太晚了。苍红观主他们就在店主的叨叨声中上了二楼，拿钥匙开门时忍不住又往央波那头看了一眼，触目所及，惊得险些丢了手里的钥匙。央波的脸已经转向了他们这边了，眼睛在黑暗当中亮得吓人。见苍红观主看他，央波回应似的咧嘴一笑，露出了一口整齐的白牙。苍红观主一颗心咚咚地跳得厉害，只好尴尬地也跟着笑。 还没睡啊？ 寨子里的吊脚楼之间距离都很近，二楼和二楼高度平齐，打招呼递东西极方便的。央波说： 没呢。 他神情愉悦，似乎很有继续聊的雅兴。苍红观主是实在无话可说，僵了半天之后憋出一句： 沈小姐还好啊？ 苍红观主心下三分奇怪，问这话时存了几分试探的意思。这三更半夜的，年轻的妻子还未归来，央波不应该是神情焦急的询问吗？怎么会有兴致跟他闲扯呢？央波说： 你问我妈云啊，她好着呢。 苍红观主糊涂了，什么叫好着呢？这好着呢到底从何说起呀？秦放辗转反侧，实在是睡不着，躺在床上听了一会儿，外头摇椅咯吱咯吱的声音好像永远也不会止歇似的。秦放叹了口气，披上衣服出去，顺手拖了张椅子，就在司藤边上坐下来。司藤听见声音了，原本是懒得理秦放，但一个大活人处在身边，总不能真当他是空气，末了还是问了句： 有话说呀？ 秦放犹豫了一下： 没什么话。 司藤冷笑： 哼，没什么话，你那表情都恨不得给沈银灯披麻戴孝了。今天在洞里我对沈银灯动手，你喊我做什么？你觉得他不该死是吗？ 洞里？哦，秦放想起来了，那时候自己确实想阻止的，但只喊出了他的名字，其他的话还没出口就咽下去了。原来司藤觉得自己是在同情沈银灯吗？秦放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想了很久之后才说： 沈银灯说你同类相识，骂你下作的时候，你的表现很奇怪，只是笑笑，什么都不分辨。我就想着你从小就被秋山控制，秋山没有教过你是非善恶，你是不懂。你如果懂了是不会那么做的。你后来被同类排挤憎恨，自己也一定痛苦挣扎过。但是这一次复活，你又迫切需要得到妖力，不得已之下必须再次去做不想做的事。我不想让你做为难的事，又觉得好像只能这么做。我也说不清楚， 你明白就行了。 司藤听了之后很久都没说话。再后来，司藤做了个奇怪的举动，他伸出手在秦凤的头上拍了一下，说： 秦凤啊，真像个体贴人的小孩子。 秦凤苦笑，他是因为今天叫苍红观主晚辈叫上瘾了吗？居然叫自己小孩子。司藤的神情有些恍惚，咿咿呀呀的摇椅声忽然就像他的人一样沉默了下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司藤说了句： 有点冷，秦凤，拿条毯子出来。 秦凤依言去屋里取了毯子帮他盖上。 从前不是不怕冷的吗？ 司藤有些疲倦。 到底不是同种同族，沈银灯的妖力跟我不太合，我好像得花些时间去适应。 说到沈银灯，秦凤忽然想起什么。 今天在洞里，沈银灯说过用道长的血去滋养他的子孙，后来潘七年摔死了，那些毒蝇散个个异形巨大，会不会真的进了潘七年的血之后惊变呢？ 司藤失笑道： 你以为人的血是化肥吗？浇下去了蘑菇就能成精了？那个洞我是要封掉的，尸身和毒蝇散也要焚烧，等我歇过这两天之后。 秦凤有些担心。 不怕夜长梦多吗？ 你都说了是梦了，我不让它成真，它就永远只能是梦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 刚才？哦，对对对，话题是跳开了。说到哪儿来着？ 秦凤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司藤自己想起来了。 哦，说到秋山了。 又是秋山。司藤的潜意识永远绕不开这个如鲠在喉的名字。秦凤说的是没错，秋山从来也没教过他什么。物种趋吉避凶的本性使然，让司藤觉得秋山就是天。只要趋意讨好顺从，他的天就是晴的。然后，意识是如何渐渐苏醒的呢？是有人狼奔使突，哭嚎着叫他妖怪；是有些偶然趟进浑水来的小道士叫他孽畜；是同类临死挣扎着咒骂他猪狗不如，横泄下流。事后想想，世事何其讽刺。小孩子读书启蒙读物是三字经：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。可是司藤不是，他被四面八方咒骂痛恨，骂到晕头转向时才开始问自己，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于是开始留心，在街头巷尾听人讲鬼怪故事，有意无意向人打听道士和妖怪是不是天生对立，也会故作天真去问他们， 会有道士养个妖怪吗？ 而那时对方哈哈大笑了。 道士怎么会养妖怪？假的吧。 有时候想想，如果邵眼宽不教自己读书认字明理，司藤永远是个唯命是从不分青红皂白的孽畜妖怪吧，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的挣扎了。一路向东逃亡，心中的结解不开，像所有陷于困顿的人一样，寄希望于访道求佛，甚至那些从西方来传教的神父，但他们总说一些玄妙的句子，要他自己去悟。 什么万法由缘生，随缘即是福，要我逆来顺受吗？这么说，秋山做的都是对的了。什么借问安居何处，白云深处是我家，我要有家还会亡命天涯吗？什么有人打你的左脸， 你连右脸也转过来由他打，这是五行缺打吗？ 司藤又想到邵衍宽曾经说过，若有不明白的就去书中找寻，浩瀚书海冲动典籍，或许能给自己指路呢。于是杂七杂八还真是看了不少，形形色色故事，千奇百怪际遇，无人与他雷同，却也歪打正着，教他一点一滴悟自己的道。窦娥是真远呢、司藤若是窦娥，一根藤绞死张驴儿，一根藤吊死逼供的太守，才不傻兮兮引颈就戮。六月飞雪，雪见白练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死了就什么都没了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窦娥是个弱女子，只能任人摆布，所以绝不能弱，就是要做个让人闻风丧胆的妖怪，道门不敢欺他，妖界也不敢妄动。还有岳飞，十二道金牌催命，明知道就是个死还要回来，换了是司藤不会的，人人我人，人义我义，你不仁我不义，我就要扯块大旗，打自己的江山，做自己的皇帝，不受鸟人鸟气。妖怪嘛，没那么多束缚，也不怕什么欺君之罪。后来到了姑苏渡头，等船过河，来一条说是渡米宫的，又一条是载瓦罐的，再一条渡人已满。河道里深深浅浅，水痕交七交八，久久不散。司藤看着看着，忽然就想明白了，这世上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道，莫问前程，各行各道，同道为亲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生如长河，渡船千艘，唯自渡方是真渡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